你的内心竟在被我伤痛，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，我只能把你放在我心中。想请他替我向你问候，只为了怕见了说不出口。你对以往的感触还多不多？曾让我心碎的你，我依然深爱着。在朋友那儿听说 相见不能见的伤痛，让我对

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，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。在放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，